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又到了星期一了，欢迎大家来到一剧之本这个节目，又有我 Winky 赖慧玲，还有阿初黄晓初啦。 好啊，欢迎大家，我都欢迎大家。我见到赖慧玲今天你这么高 energy， 我都突然间我想欢迎一下大家。 你都好高音、 我好高音，我都想好高音。 喂，我想跟你聊聊天先。 你 我想想想呢， 你有心事啊？ 是有心事啊，有情困。喂，我想想想呢，其实你是读理科出生。 是。 我都是读理科出身的，但就不知道为什么转过来，其实都不是转过来，我就好像是、变了读艺术，只是做 arts 的东西，又没有计数，又没有做一些物理的东西，但是你都好像有些关系的。 我 keep 住都关系的。 是啊，你影相啊，我记得那时候刚刚识你，我们好像有讲过什么微积分啊，会拿这些来吹水的嘛。 是的吗？我会跟你讲这些东西， 有啊， 你不像会讲得明白，真的你不像会听得明白。 我想你身边只有我跟你谈到这些东西。但当初你是读理科的嘢嘅，真系 我系读理科啊！我 first degree 我喺 Hong Kong U 读机械工程噶嘛， 系咯？点解你会无啦啦走咗出嚟读 art 嘅嘢咧？ 冇得解噶！第一就系我唔认为有任何嘢系大家互相排斥紧， 系即系完全唔关系，冇 即系即系譬如香港好出名嘅一个哲学家李天明先生，佢写诗啊，咁你可唔可以话你读哲学你唔可以写诗啊？佢 自己仲 要你谂下，李天明仲要话与理分析，与理分析你睇啲诗，好多诗其实你严格啲嚟讲系唔通噶，与理。即係佢係有啲模糊其詞，但係詩意亦都係咁樣而發生㗎嘛。所以你話喂咁佢係讀哲學嘅，佢係一個哲學教授，咁佢應該唔好搞詩啦，搞唔通㗎啦咁。 佢嘅哲學係好有詩意嘅本身都。 係本多。 即係環環相扣嘅真係。 係啦，咁啊到我自己讀機械工程，我唔認為唔關我日常做嘅事，或者唔關我讀藝術啊，或者係讀導演啊、讀戲劇啊。 咁啊得意啊！如果嗰個關係喺邊度咧？你覺得如果有關係，佢哋 第一呢個世界所有嘢都唔可以好簡單地脱離邏輯嘅，我認為。 嗯。 即係邏輯係所有嘢嘅基本嚟嘅，我唔係話冇邏輯就一定唔得，咁但係即係有邏輯唔會令到你做唔到任何嘢噶嘛，咁佢應該幫到你噶嘛，所以即係我諗大家聽我哋嘅節目都應該會發現嘅，就係我啲嘢相對地作為一個講藝術嘅人係好 systematic 同埋好好多所謂嘅理論啦。咁當然我自己喺 application 即係我應用嘅時候，我都唔係成日話啊要攞住嗰啲理論，我都唔係咁嘅。咁但係喺我去理解呢個世界或者理解我做緊嘅，不論係攝影也好、音樂也好，又或者係戲劇也好，都係嗰啲理論係我必須要明啦。因為我唔明，我唔會記得，我唔會做啊。細細個我試過有一次有人逼我默譜啊。琴谱喎，即系唔系听一粒音抄翻条 melody 出嚟，系成份琴谱默出嚟喎。当然都系啲好简单嘅歌嚟嘅，即系有一次有咁嘅需要啦。默完啲谱之后咧，我睇住我对手喺个琴键上面揿翻嗰啲音出嚟，同埋喺个五线谱上面画翻嗰啲音符出嚟之后咧， 即系得噶。 我突然间明白咗啲我之前唔明嘅嘢啊。 系咩啊？ 唔系就系嗰啲音同音之间嘅比例啊，究竟系咩嚟啊？我系完全数学化咁样明白呢件事噶。我之前都好似同你讲过啦，我唔知啲听众知唔知咧，就系、是、你知唔知道呢个世界咧系边一个人发明哆唻咪发嗦噶？个传说啦，我都唔能够考究究竟系咪真啦。个传说啊，发明哆唻咪发嗦系边个人咧？ 我学识哆唻咪发嗦系儿歌嚟嘅。 系啦，啱啦，就系 哆嗰啲啊，啲名嗰啲。 但系原来咧个传说咧，发明哆唻咪发嗦嗰个人咧就系 Pythagoras。不是定理嗰个数学家， 即系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直角三角形 系啦， 咁直角嗰两边嘅 square 就加埋咗之后就等于斜边嗰个 square， 就呢个就 系 不是定理啦。 但系啦， 但系原来发明哆唻咪发嗦嗰个人，即系根据个传说啦，就系不是定理嘅毕达哥拉斯。 但系咩系发明哆唻咪发嗦 咧？咁有个古仔嘅，咁系点样发明哆唻咪发嗦？就系话说系佢即系行过打铁铺，就听到人哋喺度打铁，然之后就叮铃叮铃叮铃咁，跟住佢听到打铁嗰啲声，佢觉得咦？点解有某啲取 打嘅时候嗰啲声咧会一齐打会特别好听嘅咧咁样。跟住佢走去问个打铁佬啦，喂，请问点解嗰啲锤嗰啲声咁好听嘅？你搞啲咩嚟？咁打铁佬就答佢啦，我鬼知咩？我打铁噶啦。咁跟住 Pythagoras 就走去睇下嗰啲锤咧，咁就发现嗰啲锤有某一啲特定嘅比例啊。因为嗰啲锤都有某啲重量，有某啲 size 噶嘛，佢按照嗰啲比例咧，佢就发现咗，即系原来咧嗰啲锤嘅唔同 size 就会令到嗰个 frequency 出嚟唔同。咁、后来到我哋而家， 即系我哋成日嗰啲 physics 学嘅频率， 系啦，嗰啲频率啦。咁但系当然到而家我哋真系明白，即系唔系话明白晒，但系起码我哋现今嘅科技对于 frequency 呢啲嘢咁明白嘅时候，我哋即系可能有啲人玩音乐都知道，我哋平时大部分 orchestra tune 音 tune 个 A 系440 Hz 啊嘛。咁点解系440 Hz 就即系又系一个好？长嘅古仔啦，我就唔讲啦，因为世界各地都有啲唔同嘅，但系当系440 Hz 啦。咁根据 Pythagoras 当年嘅发现咧、就是，就系哦，好简单嘅就系、是，原来一个 A 上八度嘅下一个 A 咧，就系乘二咯，就系一比二。佢嗰个 frequency 就系一比二，就系440/880。咁如果系一个五度就系几多咧？就系3:2，即系高五度嗰个就系三，下面嗰个就系二。咁如果 A 系440度咧，上五度嗰个 E 咧就系660度啦。即系按照一个咁嘅比例咧，佢就一路系咁拆细，由1:2、2:3、3:4、4:5，一路系咁拆，然之后就拆咗而家西方音乐嘅所谓半度嗰个概念。跟住全部，如果你将嗰啲音全部变翻晒做 frequency 咧，跟住你用数学计出嚟，你就会发现嗰啲音边几多音摆埋一齐会好听，边几多音摆埋一齐会唔好听，会产生啲咩效果？ 所以有时我哋会觉得咩走音就系个 frequency 唔啱。 其实个 frequency 唔对咯，因为嗰啲 frequency 唔对喺物理学上嗰两粒音一齐响嘅时候，就会产生一啲好奇怪嘅状态噶嘛，系关于一啲 constructive 同埋 destructive 嘅 interference， 导致会有一啲声会突然间怪咗噶嘛。 回归最基本，阿不是啦，佢发明呢样嘢啦，咁系先佢对数学有一个概念， 咁都系， 跟住佢听到音乐，就去谂点解会有呢一个顺耳同唔顺耳嘅分别。 以前嗰啲所谓嘅科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全部都系同一个人嚟噶嘛，其实，跟住佢乜嘢都系佢嘅，即系佢只不过系你当佢系一个科学家笼统，就系佢对呢个世界所有嘢都关心，对呢个所有嘢佢都想去研究。佢听到佢咪研究咯，佢咪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啲乜嘢令到佢增长自己嘅知识，然之后又可以帮到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啫嘛。佢系只不过将佢几个唔同嘅 knowledge融会贯通咗，然之后佢就发现咗呢个世界，哦，原来系咁样嘅，咁样，咁所以又调翻转头讲啦，我唔系话我好犀利，只不过系我读理科，我读机械工程，到我转咗读艺术、读导演，而家影相、玩音乐嗰啲，到最后全部嘢都系一脉相承嘅，全部嘢我都系咁样去理解咯，起码我咁样明白咗，我先至去做，即系我哋都见唔少咧，特别系我哋戏行入边好出名嘅编剧。好多原本系律师啊，或者系医生嚟啊嘛，即系最出名就Chekhov 啦 ，Chekhov 系医生嚟噶啦，系咪？咁我哋今日要讲嘅 Ibsen 易卜生啦，易卜生又系一个医生嚟噶啦，即系好多好多咁样嘅例子啊。所以到最后，即系唔系话，哎呀，我系一个艺术家嚟噶，我唔需要明白呢个世界，然之后判默啦，咁样即系跟住就乱嚟咁样，就会有啲好嘢走出嚟，唔系咁样噶嘛。 我有个朋友啊 ，Joyce 妈都系啦，去读 佢系读海洋生物。学噶嘛，博士唔系 master 博士， 系 我哋叫佢马博士真嘅。咁佢而家系一个化妆师啦。 跟住我就系问佢咯，点解你会读完一啲百科嘅嘢，跟住做化妆师？你觉得有啲咩帮助定系唔同？佢话：其实你读多啲书，你了解多啲世界嘅，你咪多啲角度去睇咯。即系正如你化妆，佢会有好多 creative 嘅嘢，无啦啦摆只物上头又得啊嗰啲咧，都系佢一啲好 creative 嘅睇法。就系、是、你理解多啲呢个世界，你就会用多啲角度去睇事物， 冇错， 就会更加丰富咯。反而系， 所以理科嘅嘢同文科嘅嘢本身就我唔觉得必须要分开。我亦都唔同意啲人话，我虽然我当时我细个嘅时候系咁谂啊，好嘢，我而家读理科唔使再读文科了，我唔使再读历史啦， 唔使背嘢了， 但系。到我再大啲，我就發覺讀歷史嘅重要性咯。所以而家點解我早幾年我喺演藝學院教書嗰陣時候，我係教 civilization， 我係教，係教啲即係人類文明史喎，大佬，我係教 art history， 教人類歷史。但係到最後嗰啲嘢係輾轉影響咗我哋成個人類嘅發展，特別係我哋文學上、美學上、藝術上，即係嗰個發展嘅影響仲更加大啦。當然係，但係嗰個理性嘅發展或者係科技上嘅發展係影響緊我哋嘅、所以點解近年你會見到好多啲電影咧？譬如咩 AI 啊、人工智能啊，講嗰啲機械人點樣會統 統治個世界啊，電腦會統治世界啊，又或者係 上次我哋 hear 啦，人同電腦談情、 啊，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而家你逢係見到呢類題材，你都已經可以歸類為後現代噶啦，就係、是、因為人類開始 realize，、我哋開始發明、發現科技係影響緊我哋嘅生活，而我哋開始。唔係完全掌控到啊！將嗰樣嘢發展到咁快嘅時候，我哋唔係完全掌控到所有呢啲題材，其實都已經係後現代嚟噶啦。 嗯，哇！不過講咁耐，我哋爭啲唔記得我哋今日要講嘅劇本。 我記得㗎，我好記得㗎。 你好記得就我哋頭先提過葉神啦。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講一個葉神嘅劇本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亨里克·约翰·易卜生生于1828年3月20日，卒于1906年5月23日，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他的很多剧作在当时被认为是丑闻，因为当时维多利亚式的家庭价值观和礼仪是社会的标准，而任何对于这个标准提出质疑和挑战的都被视为不道德。易卜生的作品显示了这个当时社会不愿意见到的实际现象。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剧作大多数采用挪威古代的英雄传奇、歌谣和历史改编创作，属于富于民族色彩的浪漫主义戏剧。到了中期，他的创作转向现实主义，往往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触及到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国家、政党、体制等等的领域。他晚期的创作转向心理描写和精神分析，亦都有悲观情绪和象征主义色彩。易卜生上演最多的剧可能是1890年的《海达加贝勒》，其中的女主角至今被视为是最困难和最完美的角色，和另一个剧作《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有相似之处。 好啦，咁啊，易卜生嘅生平就听咗啦。咁其实咧，我都最记得易卜生嘅一个特点就系佢讲好多女性主义嘅剧本啦，好多剧本嘅题材，特别佢后期啦，都系一啲比较女性主义嘅剧本啦。咁啊，初你对易卜生最深刻嘅系边个剧本或者佢边种作风？ 我最深刻嘅当然就系呢一个培尔金特啦。 哦。 哇！因為我第一次睇細細個走去睇，我諗我嗰陣時我已經唔記得咗我幾細啦。我估我係中三、中四，即係講緊15、16歲咧去睇。哇！幾長啊嗰、那個戲，大佬嗰陣時咁啊，人哋同我講：哇！呢、這個經典嘅名著啊，嗰、那個姓易咁搞笑嘅呢條友，咁走去睇啦咁啊。 姓易啊，咁啊， 走去睇啦，咁啊睇。好，我都唔記得幾多個鐘，3、4個鐘，好長啊！仲要係3、4個鐘，到我即係大個啲讀完演藝學院，我先知道3、4個鐘已經分分鐘係唔足本噶啦，已經係。 哦 哦，即係而家喺挪威啊，係長年咧有人即係每年有呢個易卜生節咧，總要做呢個培爾金特，好長噶。你諗下，培爾金特仲要係入邊咧係講一個後生仔，由後生一路講到佢老咧， 係 最少都要2、3個演員做。即系一套咁样嘅戏嚟嘅， 系 好好大件事嘅。 你嗰阵时系睇香港嘅 香港 话剧 团，外国导演边个导演我唔记得啦，对唔住啊，我真 系 好后生嗰阵时。咁啊，跟住就嗰、那个戏仲要系全部系押韵嘅，每一句对白。培尔金特本身写嘅时候系每一句对白都系押韵嘅。 咩先？佢系用挪威文嚟押韵噶嘛？但系你睇嘅版本应该唔系挪威版， 唔系 广东话。 但系正常嚟讲，翻译都会系咁噶嘛？翻译就系我哋尽量系忠于个原著。 系，即系我记得 Shakespeare 佢每一句嘚嘚嘚嘚嘚嘚嘚。 系啊，我哋系希望可以译翻嗰个 iambic 嗰个心跳嘅感觉嘛，即系英文本身嘅 language 系一个咁样嘅，我哋叫 iambic 啊嘛。咁如果系有啲咁样嘅情况，我自己译英文咧，英文剧本译做广东话咧，我会数 syllables 噶。 哦，系啊， 我会数啊，呢一句系16个 syllables， 咁我译做广东话，我会想办法译翻做16个 syllables。 即系当年《Summer and Smoke》，你都有试过呢样嘢， 系， 哇、哦，真系噶，哇，好唔容易、啊，其实 做，所以好难噶，你要译到个意， 又要译到佢可能入面隐藏咗某一啲嘅资料，或者係幽默感，跟住你又要 keep 到个戏嘅节奏，因为 language 系一个音乐嚟㗎嘛，语言系一个音乐嚟㗎，咁你如果 keep 唔到个节奏嘅话呢，咁个音乐就一定系搞唔到㗎，所以你要 keep 个节奏，所以几多个 syllables 我哋会尽量做，虽然好多时都做唔到㗎。 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出现喺配音囉，即係好多配音就 係好， 係啦，要對嘴，所以好多呢一個規範喺度。我估唔到舞台劇劇本啊， 唔關舞台劇事啊。我覺得認為係做翻譯，我哋如果係做翻譯，係翻譯緊劇本嘅話，我認為呢個係重要，因為作為一個劇本咧，係個 language， 而 language 係一種 verbal 嘅嘢， 係 唔係一個文字上寫低嘅嘢。 嗯， 個編劇喺腦入邊佢諗或者佢寫出嚟嘅時候，佢唔係寫緊一啲字， 嗯， 係、 嗯、 寫緊一啲説話。 嗯、 即系我希望大家明白个分别，所以如果嗰啲 syllables 个速度系唔对嘅话咧、嗯，基本上有啲戏系做唔到嘅。 嗯， 我唔知道我哋节目我有冇提过呢样嘢，即系我哋有一个学名叫 repartee， 系， 应该系法文嚟嘅，我应该冇记错 repartee， 就系两个人嘅对答， 啊、 即系嗰啲对白咧，佢本身写嘅时候两个人都好简短嘅， 系， 你一定要接。同埋一定要快， 系。 如果你唔接唔快，冇咗个节奏嘅话咧，嗰段系直情唔 work 嘅，直情做唔到嘅， okay. 会出到嚟做唔到个效果。咁呢个系个语言节奏啊嘛。其实剧本永远唔演出都唔系一个完整嘅剧本。 但你讲紧语言节奏系关唔关佢本身嗰种语言？即系例如佢系英文、法文。 咁当然关啦，因为每一个语言 系每个语言佢有佢唔同嘅质感啦。但你头先讲个 repetition 系关唔关乎呢个语言事？定系纯粹？ 嗱、你谂下啦，如果佢嗰度写系有个人去。跟住第二个人就话去，真系真系得唔得噶？得，即系你谂下就咁六句对白。如果佢嗰个节奏系真系系顺嘅，去得唔得噶？得，即系咁样去嘅话，你如果嗰样嘢减短咗，或者你译咗用英文，跟住你译唔到嘅，去 ，Are we really going to go？ I don't know， 我唔知点译好啦，就系 Are we really going to go？ 去 系。 点搞啊？即系本身个演员节奏已经 break 咗啦嘛，嗰场戏嗰个节奏改咗。嗱，俾一个最简单嘅例子你啊，你试下翻去睇《让子弹飞》啊， 系 你试下译做任何语言啦，死梗啊！佢嗰套戏仲要剪成咁，你睇字幕都睇唔切嘅，即系冇得译噶。去到嗰啲位，所以你系嗰一个语言变咗好重要咯。而今次我哋讲《易卜生》咧，佢原本写嘅时候咧系挪威文嘅。咁挪威文就当然后来因为易卜生出咗名就译做乜文都有啦，系咪先？但系最惨嗰样嘢就系原本挪威文啊，易卜生写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多食字啊，即系语带相关啊。 明嘅，即系我广东话都仲有自己嘅特色喺度。 成日都系咁样噶啦，即系乜文都有呢啲噶啦，系咪先？即系如果大家明过嚟，就知道嗰个语言艺术，你点样将嗰啲字摆埋一齐，然之后佢有某一个特别嘅。嗰、那个效果㗎嘛， 係 咪？咁而挪威文当时易卜生写嘅时候呢好多呢个状况、所以你译嘅时候呢译返做英文啊，或者我哋而家译返做广东话中文啊、中文同广东话都已经系两样嘢嚟。係好多嘢都流失咗已经。 OK， 而流失咗啲咩我都唔知道， 系因为我本身唔了解嗰种文， 系咪 嗰种语文？ 咁所以你话如果系真系译嘅话咧，到最后最好系真系对照翻原文译。你谂下，如果有讲翻译，我哋又讲多一粒。 系，我记得我哋讲过翻译噶啦， 讲过噶啦，大件事啊！ 我哋不如即系进入我哋今日嘅剧本啦。其实今日呢个剧本咧，就其实佢连个名都好多译法，因为佢名都应该本身系挪威文嚟噶嘛。 应该系啊。 Hedda Gabler。 系啊，佢个名嚟噶嘛，系、就是、个人名嚟。 系啦，有我记得读书嗰时，我哋成日睇呢个剧本，海达加伯纳啊，加贝纳啊， 加布纳、啊， 加布纳乜、啊、都有啲啦。 都好啦， 就 Hedda Gabler 啦，咁就系 Ibsen 嘅一个喺1890年写嘅剧本嚟嘅。咁我哋今次咧就睇咗一个舞台剧嘅版本啦，就系、是、都系前排噶啦，就系、是、新视野艺术节嘅其中一个剧目啦。咁就由陈丽珠啦，我嘅老师邓树荣， 好紧要啊！我都好耐冇睇佢做戏。 我从来冇睇过佢做戏啊，跟住陈永泉啊、朱柏康、彭佩南啊、姚玉敏啊，佢哋几个，仲有陈欣美啊，几位演员一齐去做嘅呢一个版本啦、但系就系一位外国嘅导演嘅，就译做艾德里安·洛布尔嘅导演啦。咁今次呢个版本我哋就喺文化中心嗰度睇嘅，几得意喎！佢都系开三面啊， 三面系， 佢楼梯嗰边就唔系嘅，系啦，三面台啦。咁啊， 即系主要嘅观众其实喺左右两边， 系其实系嘅， 即 系 夹住嚟睇嘅，其实 都唔系嘅，都唔系，我觉得左右两边都唔系左右两边嚟嘅，都系 都是前后来的。反而呢去第三哎不算啦，个台都不是真的咁重要啦。而我哋今次嘅演出就係、是、我觉得最特别最吸引我嘅地方係邓树荣啫。 哦。你係冇佢名去睇戏嘅。 真係我从来 冇。我 諗 好多人 冇 佢名睇戏啦。 真 係。好耐冇睇佢做戏嘛，大家都。 因为我读演艺学院嘅时候佢已经系我老师啦。咁多年都 我印象中佢好似早排做咗个戏嘅。早排做咗个戏系佢做一个瑜伽老师嘅。唔系 one man show 嚟嘅。有咋学生咁样。但系嗰个戏我冇睇、 啊。我都冇睇。 即系所以唔系好耐之前嘅啫。但系邓树荣做正剧咧，我上一次睇咧就已经系阳光站奖啦。 系我听你讲过， 当年好似攞咗最佳男主角嘅舞台剧奖。 O K， 咁啊，即系咁多年之后，终于我哋又再见到啊邓树荣老师喺台上边。 同埋今次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经典嘅剧本啦，即系叶神，我哋即系读演艺学院好多都会有做过啊，有演过呢一个剧本噶啦。咁、嗯、啊，好啊，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即刻讲下《Head Gabra》呢一个剧本。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今日咧讲紧就系易卜逊 Ibsen 嘅 Head Gabra 啦，就系佢一个1890年嘅剧本。咁啊，初边我哋即刻讲一个故事啦。 好啦，咁啊，故事一开始就系讲呢个 Heather 啦，海达，其实佢就喺睡房度瞓紧觉嘅。咁点知咧，佢个先生啦，就同埋佢先生嘅一个姑妈，应该系阿猪猪姑妈， 猪猪姑妈 就翻嚟咧，就讲：，诶、哎，你哋终于都翻咗嚟啦！咁、啊，去咗度蜜月半年啦，好唔好玩啊？咁佢话：，诶、哎，好啊，我哋去咗好多地方啊，点点点咁。但系咧 ，Heather 翻到嚟之后咧，咁、那个工人又讲啦：，哇，海达咧要求好高啊，啲窗帘又要点啊，啲台铺又要点啊，地板又要点啊，哇，真系我都唔知道，原来大家闺秀系咁样。因为呢个 Heather 其实原来系第一，佢出名好靓女。第二就出咗名系真系叫做名门望族，系嘛？咁就同呢一个 George Tasman 就结咗婚，就嫁咗入嚟呢一家咧，就其实系一家即系叫中产啦。因为呢个 George 系咩人嚟咧？其实佢系一个大学教授嘅候选人，佢准备话想入去大学度教书啦。咁佢就读历史嘅。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你谂下佢有钱极都有限啦，系咪？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就见到呢一个海达咧，就啱啱瞓醒走落嚟，就见到呢个老公同埋呢个猪猪姑妈喺度啦，就已经系好不满噶啦。佢喂，点解呢度点解有个咁丑样嘅袋噶？咁样嗰个袋就系个姑妈攞入嚟噶啦。咁样快啲搵人掉咗，你先知道哦，原来系阿姑妈噶，真系唔好意思啦。咁样，但系好明显冇可能唔知道系嗰个姑妈噶，所以我哋由此可见咧，呢个海达系真系完全。系唔俾面嘅， 千金系 啦，完全唔俾面 嘅，有啲野蛮嘅。 咁但系咧，好不幸地就系因为佢哋又去咗半年度蜜月啦，翻、到嚟其实喂半年唔做嘢，咁你都要搵食噶。咁你老公就不停咁想办法搵食，同埋佢话：，我翻到嚟，我应该会做大学教授噶啦，我咩都准备好晒噶啦，已经 line up 咗，我应该会系上任做大学教授噶啦，应该冇问题噶啦。咁样，咁就呢个就系个古仔嗰个 set up 啦。但系同时我亦都知道咧，呢一个。姑妈咧，其实有个我唔记得姐姐定系妹妹，即系另外一个姑妈啦，就其实系有病，就成季都冇出现过嘅，临尾就仲死埋添，咁就有件咁嘅事啦，咁啊。但系咧，坊间亦都有一啲唔同嘅问题就出现啦，就系、是、有一个法官咧，Judge Brack， 佢就嚟到话：，喂，咁啊，你哋翻到嚟好啦。咁当然啦，佢作为一个法官都系即系叫做有啲名望啦，同埋都叫上流社会啦。咁佢就反而同呢一个 Heather 咧，就叫做有啲偈倾啊，即系起码大家都叫做系贵族咁样嘅背景啦。咁虽然呢个 Heather 都系依然系觉得，喂、哎，你都系唔好埋嚟啦，唔好烦啦，又如何啫？咁样即系咁嘅情况。但系呢一个咁嘅法官咧，就因为佢将个城入边其他发生嘅事件咧，佢都带嚟就话俾呢啲人听。咁啊，发生咩事咧？就是、原来有一个人咧，就系、是、呢个 Elliot Lovebird， 其实系呢个佐治咧叫同行啦，但系应该系个同学嚟。 系朱柏康饰演个。 朱柏康饰演个。 O K， 咁就佢就最近出咗本书，呢、這、一个佐治一听到就话吓。 佢出咗本书，唔系话佢好似已经消失咗好多年噶咯，又话佢而家又饮酒饮得好犀利啊，成日都醉酒咁样，佢应该都唔会咁做喎。唔系啊，出一本书啊，好好啊咁啊，而家所有人都睇咗佢本书之后都觉得好好啊，佢有可能就系下一任会成为嗰个教授，即系你冇得捞，即系暗马底其实就讲一样咁嘅嘢啦。咁佢听到之后就。我个朋友佢终于都企翻起身振作啦，我都等佢开心。但系其实阿马底自己都仲喺度惊紧噶嘛，就系咁样。咁与此同时咧，佢亦都喺言语之间咧就有表达过一样嘢，就系咧猛咁话咧喺呢个动物月翻嚟之后就猛咁话自己老婆啊姑妈，你睇下我老婆系咪越嚟越圆润啦？即系猛咁喺度讲，其实就已经系暗示紧咧佢老婆咧应该有咗。 嗯嗯。 咁喺呢度咧有另外一个角色出现啦，就系、佢叫 Thea Elstead， 就系咧其实佢系 Heather。即系我哋嘅女主角啊，海达啦，佢嘅应该系中学同学咁样嘅。 但系海达都系唔记得佢名字， 系唔记得佢名字，嗌错佢名咁样啦，即系懒 friend 咁，但系记错佢个名啦。纯粹系因为呢一个人入到嚟咧，就带住一啲都几有趣嘅一啲资料，佢哋好想知啊。第一就系原来呢一个人咧，其实就系头先讲嗰个阿艾夫博嘅情人嚟嘅，虽然佢自己有老公，但系佢系佢情人嚟嘅，而且咧其实系佢同阿艾夫博两个人咧。就一齐就完成咗之前出嗰本书啦，仲有佢哋嚟緊有一本新书嘅。咁而呢一个人就话嚟到咧，呢个 Thea Elstead 咧就嚟到就係话，喂我嚟其实主要系想搵阿艾夫博㗎，但係我搵唔到佢啊，你哋有人话佢住喺嗰度，但我去嗰度搵唔到，你哋可唔可以你哋出面呢想办法搵佢嚟啊，然之后我就可以见到佢啊咁样。咁就如是者呢 ,Heather 知道咗之后呢，亦都因为呢个 Heather 知道呢，咦艾夫博咧有可能会上任做新嘅教授喎，咁即系咩啊？即系对佢嘅现任嘅老公有某啲嘅威胁啦，亦都咁，所以佢亦都即系我唔知道佢究竟有几中意佢而家个老公啦，但系起码佢听到呢样嘢之后，佢都已经想办法去了解同埋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啲咩喎咁样，咁佢就即系即刻就同呢一个 Thea 就懒 friend 咁样啦，就捉住佢，喂点啊，好耐冇见喎，你讲俾我听啦，乜都讲晒俾我听啦，你快啲讲啦，讲啦，基本上就系逼供，咁就即系攞茶俾佢饮啊，咁啊问晒佢啲嘢啦，咁知道晒系啦，即系扮晒 friend 咁样啦，咁啊知道咗就成个情况就系咁样啦。而家最大问题嘅咧就系呢一个嚟紧呢一个艾夫博究竟佢会点样啦？即系佢话有一本新书要出，佢而家出咗嗰本书就已经系好 hit 啦，即系所有人都觉得好好啦。而阿 George 咧，阿佐治咧，佢攞咗本书翻嚟睇过之后，真系觉得本书都好好，佢自己都戥个朋友好高兴。咁难搞啦，呢一个海达咧，佢原本系名门望族。原本啦，谂住唉都算啦，个老公做咗教授之后都叫做收入稳定啦，咁啊 OK 啦咁啊，但系而家佢可能连教授都冇做， 系 咁啊好大件事， 有机会做啦。 重要其实佢有咗啊嘛，咁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咁好啦，咁即刻佢哋就想办法，希望可以见到呢个艾夫博啦。咁卒之呢个艾夫博亦都有出现嘅，而同时咧就系呢一个头先讲嗰个法官咧，佢原来就系约咗咧话，喂今晚啦George 你就嚟我屋企度玩啦，我哋有一个寡佬聚会，即系唔系寡佬啦，全部都系男人嘅聚会啦。咁点知咧，同时呢个艾夫博就出现啦。咁啊，艾夫博出现，咁当然佢哋亦都邀请佢一齐去啦，咁样咁啊叫埋佢去。但系因为咧，佢一路之前都系有呢、這个即系饮酒饮得太过劲，酗酒嘅一个坏习惯。咁所以咧，佢嗰个情人啊 Thea 亦都好担心啦。但系嚟到呢个位咧。阿 Heather 就不停咁喺度怂恿佢，猛咁喺度，唔系啊嘛，你真系唔饮得啊，咁样，咁就系咁喺度叫 tease 佢啦，即系润佢啦，喂，你唔系唔饮得啊嘛，卒之佢就真系开始饮酒，而且亦都跟呢扎男人咧就走咗去玩嘅，咁而到最后佢都应承话，诶、哎，我几个钟之后就会翻嚟噶啦，我十点钟我会翻嚟嚟接你噶啦 ，Thea 即系佢嗰个情人啦，卒之佢真系冇翻。咁啊，去到第二朝早啦，咁啊点算咧？点知呢个时候咧， 即系嗰晚交剩翻阿 Heather 同埋阿艾夫博嘅情人啦。 系啦，咁佢哋就即系呢个阿 Thea 就留咗喺阿 Heather 屋企嗰度喺度过夜啦。咁啊，第二朝早啦，咁啊点知咧，艾夫博未出现，但系呢个佐治咧就翻咗嚟啦。阿佐治翻到嚟就同阿 Heather 讲，佢话我执到啲嘢，执到啲咩咧？就系、是、阿艾夫博将要出嗰本新书嘅手稿，而家喺佢手上。佢话我谂住去俾翻佢啦。诶，点知呢个 Heather 听到之后，佢竟然点咧？就系话唔好俾翻佢，我帮你保管住先啦，我哋再睇下点啦咁样。因为呢一本手稿如果真系发放咗出去嘅话咧，咁有可能咧对呢一个阿佐治咧就会有一个好大嘅威胁。虽然咧呢个艾夫博讲过有一句嘢，佢话诶我嚟唔系要同你争呢个教授嘅职位。我只系要俾所有人都知道， 我叻过你啫。即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咁呢个老婆啊 ，Heather 咧，佢竟然就系收埋咗呢个咁嘅手稿啦。去到艾富博，真系佢突然间走到嚟，佢话死啦，我唔见咗我嘅手稿啊咁样。点知咧呢个 Heather 竟然系建议佢咩咧？就系俾把枪佢，即系佢之前攞过把枪出嚟嘅，就系应该系佢老豆留低咗一对枪俾佢。咁佢就俾咗把枪佢话：，哇，既然你咁惨咁样，我建议你都系吓自行了断啦，咁样轰轰烈烈咁样，咁好啲啦。咁跟住佢亦都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呢个艾富博亦都同佢嘅情人讲咧：，我抌咗撕碎晒，抌咗落山崖啦，将嗰份手稿。唔知点解佢咁做啦。咁亦都有少少系受呢一个 Heather 怂恿啦，因为阿 Heather 其实一路都即系佢个人生几得意嘅，就系佢一路都系想办法咧，令到呢个人生所有嘢咧都系要起码个外表好靓。你唔好理内里系咩先啦， 即系完美主义咗先啦。 系啦，咁所以佢就话：，既然系咁嘅话，咁你就自行了断啦。咁你都起码死得轰轰烈烈啦，咁样。咁到最后，艾富博同佢个情人讲完之后咧，就走咗。到最后啊 ，Heather 真系俾咗把枪佢，亦都佢真系向住自己心口开枪自杀咁样。我哋收到嘅资料就系话佢向住心口自己开枪自杀。咁而最后我哋听到就系话，原来佢死咗。而呢一个法官嚟到亦都讲话，其实佢唔系自杀死咗，佢系唔知做咩把枪走火定系咩咁样，唔小心唔中自己，跟住到最后死得好难睇嘅。其实嗰阵时。咁呢个 Heather 亦都系吓，有冇搞错啊？而之前咧较早时候咧 ，Heather 已经做咗一样咧好重要嘅，就系咩咧？佢将嗰份手稿去放火烧咗啊！咁嚟到呢度嗱，艾富博啊死咗啦，咁啊嗰份手稿啊冇咗啦。其实佢老公嗰个威胁就已经 解除咗， 对佢老公嗰个威胁就已经冇咗。但系嚟到呢个位咧，阿 Thea 即系呢个艾富博嗰个情人咧，就好伤心咁嚟到啦。佢就话：哎呀，我手头上仲有一啲当日抄低嘅一啲 notes 啊，咁样，我哋睇下可以做啲咩。佐治听到之后咧。就佢话，诶、哎，咁我哋即刻想办法用你手上边呢啲咁样嘅 notes 就重组翻成本书出嚟啦。我哋希望可以，其实其中亦都暗藏一样嘢，就系因为佢知道自己老婆做咗啲咩，就系收咗嗰个手稿之后，嗰啲手稿从此就消失咗，唔知去咗边。咁佢第一自己个好朋友死咗，当日其实佢真系有谂过吓要俾翻人哋噶嘛，但系到最后翻到嚟唔见咗，个老婆话烧咗咯， 咁 佢 亦都唔可以讲， 佢觉得自己有责任啦，所以就捉住咗人哋嗰个情人就，然之后就话我哋想办法重组嗰样嘢。其实我个睇法就系佢尽量就系想疏远阿 Heather。离开阿 Heather， 咁一路我哋见到嗰个法官咧，佢成日出出入入咧，就原来我哋发现佢一路其实都系心怀不轨嘅，就系趁呢一个阿佐治唔喺度咧，就走去同阿 Heather 讲，其实我哋两个都可以吓，即系我哋两个自己相处冇嘢嘅，唔使俾你老公知道嘅。咁亦都嚟到呢个位，因为佢啱啱讲咗呢个艾富博个死讯俾 Heather 知道之后咧， 佢都有话过阿 Heather 好似系怂恿到佢自杀咁样。 系啊，就系因为到最后警察嗰边发现咗一把枪，就系、是、应该系艾富博所谓自杀嗰把枪啦。但系嗰把枪，因为之前佢攞过出嚟喺呢个法官面前玩嘛 ，Heather， 佢一认就认得出系 Heather 个爸爸，应该系啊嗰个 Gabla 将军。 嗯，总之系 Heather 持有噶啦，应该系。 咁就认得系佢，但系佢话我冇讲俾人听啊。咁我睇下你识唔识做啦，咁样到最后，基本上呢个 Heather 亦都系俾人威胁住。咁到最后佢就做咩咧？就系、是、佢就系攞，因为系一对枪嚟嘛，剩翻另外一支。咁啊到最后就系自杀身亡。咁啊故事亦都完咗喺呢度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讲紧剧本咧，就 Heather Gabler 啦。啱啱咧就讲咗个剧本啦。好啦，初我哋咧之前讲过好多嘅剧本咧，即系嗰个剧本个名咧都系一个人名啦，就好似代表紧一啲嘢啦。即系譬如我哋话系 Charlotte， 就算佢唔系主角，但系我哋可能听到 Charlotte 已经系有一种形象喺度啦。 系，但系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好有趣嘅咧？就系喺个剧本入边咧。佢從來冇俾人叫佢個名字叫做 Heather Gabler， 因為佢已經嫁咗。 係啊， 佢叫 Heather Tasman，、 啊、 包括喺個劇本入面寫佢個名 字。迪士文太太噶嘛， 都係迪士文太太。 係啊係啊係啊， 從來冇叫佢做 Heather Gabler。係、 啊。 咁但係個戲點樣叫做 Heather Gabler 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就係、 是。點解咧？ 乜咁個戲？点解系讲 Heather Gabler 而唔系讲 Heather Tasman 咧？ 嗯， 系因为我哋讲紧系佢嫁之前，同埋佢嫁之前呢个身份， 就算佢而家嫁咗咧， 其实 佢都好不甘 嘅， 即系佢都系一路好不甘啊。系讲紧嘅佢嘅呢个身份啊。 Okay. 所以点解个戏叫 Heather Gabler？ 咁当然啦，你话呢一个角色呢、這个人物系个主角，我绝对唔反对，我认为啱啊， 系啊， 系咁样噶啦。但系咧最重要嘅就系话，咦，究竟呢个人物嗰个故仔啊？如果我哋话佢系呢一个悲剧嘅主角，因为到最后佢又即系应验咗呢个古希腊悲剧嘅典型啦，就系到最后佢死咗啦，系咪？咁佢作为一个悲剧嘅主角啦，究竟佢个故仔系一个咩故仔先？究竟编剧想描述嘅系一个咩故仔？同埋我哋系点样一步一步睇佢堕入呢一个悲剧咧？就变成咗即系而家我哋最需要讨论嘅地方咯。 系咁嗱，一步一步进入去最悲哀嘅地方啦。咁如果我哋讲起承转，佢嗰个转啊，就应该系佢决定死亡，或者系佢已经死亡嗰刻啦。 真系佢开枪射死自己嗰刻。 即系放弃啦。咁系点样一步一步咧？佢身边嘅人其实系影响佢系最大嘅。 咁当然系啦，但系到最后亦都系即系佢嘅命运，或者系佢自己呢个角色使然啦。即系佢个角色究竟嗰、那个， 性格 啊、即系我哋之前都提过，即系啲典型嘅希腊悲剧所谓呢一个角色嗰个性格嗰个问题啊，究竟系乜嘢？第一样嘢就系佢呢个角色作为一个即系点讲啊？头先讲。话富家子弟即系 千金啦、 啊，系啦一个千金啦、啊，即系佢好不甘于佢呢个现状啊、 嗯， 而且咧佢所有嘢都希望系 perfect 噶嘛， 系 即系佢最希望就系 perfect 嘅，而佢身边所有嘢都系唔系 perfect 嘅，呢、這、一个反而系佢最大嘅问题。佢去到一个地步咧， 对于佢嚟讲，身边啲嘢唔系 perfect 啦， 冇错啊，即系对于佢嚟讲咧，最惨嗰样嘢就系话。佢身邊嘅嘢唔係 perfect 咧，佢甚至可以放棄佢嘅一個叫做道德底線啊。 嗯， 即係佢放棄咗自己嘅道德底線嘛。 例如 嗱，第一佢又呃氹氹阿 Thea 啦，即係艾夫博嗰、那個嗰、 那 個情人啦。跟住佢又冇同人哋講話嗰篇文，其實佢自己收埋咗啦，嗰、那個手稿佢收埋咗。然之後仲要係唆擺佢煽動叫佢自殺喎。 係 係咪？即係你見到佢為咗達到佢嘅目的咧。佢係為咗令到啲嘢哇好好睇，即係佢自己嘅老公亦都應該會之後可以順理成章成為一個教授。 但佢係咪真係愛佢老公呢？我係覺得係佢人生覺得好悶，跟住好似要去做一啲嘢，其中一個所謂嘅原因就係、是、成就佢老公成為一個教授咯。但係唔係因為出於愛佢老公？ 我睇過戲，我就覺得係佢唔係特別愛佢個老公咯。 啊、 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已經嫁咗過嚟啦，我唔知佢點解要嫁過嚟啦、啊，即係前文後理亦都。冇講得太多啦， 真係唔知點解。 總之佢嫁過嚟被困咗喺咁嘅狀況，咁我唔理啦。總之我老公點都要威啦，即係起碼我都要係想辦法令到我都係繼續可以保持到呢個名門望族嘅一個咁樣嘅生活形態啦，一個生活嘅環境。 即係都一個完美主義嘅 絕對 係 啦，絕對 係 啦， 強迫症啦，有少少係。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佢喺個過程入邊，佢臨尾即係擺出嚟嗰個姿態，對住艾夫博，佢都係同佢講話：，喂，你既然咁樣嘅話，咁唔掂喎，你個生命咁樣好唔完美喎，咁你都要轟轟烈烈咁樣死咗佢先得。即係佢睇嗰個世界係咁樣嘅，佢係即係連道德底線都可以放低，但係就係要所有嘢都盡量完美。所以你話佢係完美主義者，我覺得。都不为过噶，即系你见到佢一开始佢点样要求屋企啊装修啊， 点 样要求系啦，即系所有嘢，由此可以见到呢一个角色咧，佢最大嘅问题啊，就系在于佢呢样咁嘅所谓嘅过分完美，而去到个地步就系佢可以放弃佢嘅道德底线，而佢身边所发生嘅事件同埋人物咧，全部都系慢慢将佢推去到最后呢一步，佢要自杀嘅。咁当然啦，我唔知道大家睇个戏嘅时候或者读个剧本嘅时候，即系你觉得呢个人物系点样俾呢啲人慢慢逼去一条咁嘅绝路？因为到最后你话佢自唔自杀，佢可以唔自杀噶， 佢绝对可以自杀。 但系到最后佢真系自杀嗰一下咧，到最后逼死佢最大嗰个力度系咩咧？系嗰个法官啊。Brack 就系逼佢就系同自己即系叫做有一段婚外情咁样啊嘛， 即 系去到 即系有人要挟佢啦， 系有人要挟佢而佢冇办法反击啊， 系 即系去到呢个位佢控制唔到佢嘅生命，掌管唔到佢身边嘅嘢，咁佢喺呢个位佢选择自杀啦， 即系可能佢要输嘅时候， 仲有啊， 宁愿唔玩， 临尾啊，即系喺佢自杀之前佢做乜嘢你记唔记得？ 佢做咩？ 弹琴。 O K， 系， 即系你谂下佢临死系走去弹琴几优雅，我突然间醒起咧呢个 Titanic 啊，铁达尼号啊，个电影咧临尾有啲人真系临死啦， 啲水涌紧入去啦已经， 但系佢都系唔走啊，有啲人继续喺度拉小提琴啊，即系佢都系继续系好高尚嘅情操，好优雅咁样噶嘛，即 系 而呢一个 Heather Gabler 佢到最后佢死之前都系咁咯，走去弹琴。 我觉得跌落地那扎沙咯，要输啦就硬系好似要做啲优雅嘢去 against 先。 呢个都系即系我哋由呢样嘢见到呢个人物嘅佢个成个勾画啊，边人系点样去？因为你绝对可以唔写佢去弹琴噶，绝对可以写佢嗰度无啦啦就走去攞支枪，然之后谂咗一谂就开枪射死自己都得噶。但系编剧就喺写嗰个位咧，就系由一开始佢话诶嗰个琴可唔可以换载啊？可唔可以呢个都唔靓啦，摆去收埋一二边啦，买个靓啲嘅琴。到最后就算是一个所谓不靓的琴，他临自杀他走去弹琴，即这个这样的角色那个那个设定，你见到 Ibsen 是其实做了很多功夫在这 里。其实我自己看都是，我看整个戏我有一个感觉是我首先一看我很快就觉得 Heidegger 是个主角啦，因为他自己主宰住很多东西，他自己的性格很强，他很 aggressive， 很主动地有些行动啦。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剧本最精彩的地方呢，就是他跟其他人呢那些关系呢其实是很复杂的。其实好像是所有人都影响得他很深。但是呢是即是譬如我们如果再看深入一点的剧本，其实 Lovebird， 艾芙博就是他的旧情人。而艾芙博的情人呢其实也是他先生的旧情人。他们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东西呢其实完全都影响他们做每一件事啊，或者做事的一些决定啊。跟着猪猪姑妈，就算连个工人啊有时偷听他们，有时看命他，其实好像每一个人都影响他这样。但是呢他自己的性格呢又好像我是不会受你影响的，他会做到这样，他完美主义那样东西。我觉得这个剧本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关系很复杂，但是 Heidegger 的角色本身又很有主动性，很鲜明。 是啊，咁而且因为咁呢，我哋就见到喺个戏入面 Heidegger 佢点样喺佢要想办法控制佢周遭嘅环境，点样控制佢周遭嗰啲人，但到最后佢慢慢亦都系咁样逼咗自己入呢条绝路囉，就系点知佢就系最大嗰个痛脚，就到最后虽然佢老公即系已经系一半背叛佢嘅状况，因为佢临尾我睇嘅时候，我自己就觉得系呢个老公话诶、哎、我哋嗱嗱去写返好嗰本书㗎啦，其实佢已经系背叛咗 Heidegger 㗎啦。 对于 Heidegger 嚟讲应该 绝对系啦，因为 Heidegger 其实系原本系帮佢收埋佢嗰个手稿，然之后就帮佢烧埋，其实系希望佢可以顺利可以做到个教授嘛。但系到最后佢竟然系话诶咁我哋而家想办法 reconstruct 返嗰本书出嚟啦，搵返佢个情人对住嗰啲咁样嘅 notes， 然之后就匿埋喺房度就喺度写返嗰本书出嚟，而系放咗唔理 Heidegger， 但其实佢自己亦都心明系一路 Heidegger 系帮佢做咗好多嘢噶嘛，但系佢咁样嘅决定绝对系背叛咗佢，因为佢绝对有权系话，诶、哎、你真系辛苦啦，咁你翻去慢慢整理啦，我希望你可以整理到本书出嚟。佢唔系，佢系自己主动话我帮你一齐整理本书出嚟啦。当然我哋唔知道呢个 George 究竟佢系有冇私心，不论系佢可以同呢一个 Thea 喺埋一齐啦，定还是系佢攞住嗰啲嘢之后，佢可以出到一本书系佢个名，因为佢自己即系收集咗嗰啲资料，然之后重新整理过，就系艾弗伯临死嘅最后一个遗作。咁佢亦都有名望啊嘛。我哋唔知道呢啲嘢究竟对呢个佐治嘅影响 有 几大， 有冇私心啦、 啊？但系我哋反而最简单，对于呢个戏嚟讲，我哋睇翻喺 Heather 嗰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就系、是、佢老公背叛咗佢咯。呢、个 Heather 为佢做咗呢啲嘢之后，不论呢个 Heather 自己有冇私心啦，但系佢都系帮紧佐治啊嘛。到最后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呢、个佐治竟然系做咗咁嘅决定，所以喺 Heather 嘅角度绝对系觉得佢系背叛紧自己。而去到佢老公，佢做咗咁多嘢想帮我老公。个老公背叛咗佢，跟住佢最重要嗰样嘢就系佢俾咗把枪艾夫去自杀嘛，而呢样嘢系俾嗰个法官捉住咗个痛脚，到最后佢完全丧失咗佢可以控制嘅嘢，到最后佢自杀，即系呢一条路编剧点样去铺呢一个叫做上流社会嘅人同呢一个叫做中产啦、啊，咁样结合咗系一个家庭之后，佢被逼活喺一个唔完美。好多瑕疵，好多嘢都唔完善嘅世界，而佢想办法改变呢个世界，到最后佢改变唔到，而俾呢个世界逼死佢，到最后行上呢条绝路，就系呢个戏成条嗰个主线。 系，即系佢改变世界嘅过程，做咗好多嘢，而正正做嘅呢啲嘢，令到佢自己走上绝路，系一个非常之精彩嘅 典型嘅悲剧嘅 set up 嚟嘅，其实系。 好啊，咁啊，今日时间就唔系好够，不过都分享咗个精彩剧本。呢、个剧本咧，其实好易借到啊，去图书馆一定有。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咧，即不妨去图书馆借下 Ibsen 呢一个 Heidegger。好，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 Heidegger 呢个剧本，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